你念呢？你的怎么样比较好？ 哦， 你是用普通话念 好 ？OK。这个《波罗蜜心经》不是没打，慈爱经， 好。 如 是修习 行。 自性善，以知清正即清凉，常讲勤快与真诚，正直言语意和婉，待人和谐不骄慢，自 知足 足益 益 养 扬， 俗务少，简 见 朴六 六根 根悉 悉 平 平 静。 静。 谨慎谦虚不俗盼，慎勿违犯谦细罪，以免将来自责贺。应常散发慈爱心，为愿众生得福安，普愿一切诸众生 心常喜悦住安乐， 凡 凡有生命将火若 发 高 展 寒 中 中 等 等 爱 为之 出息， 可 可 见火是不可见， 见 居于临近 尽或 火焰 远方， 房， 以 一 身 生 或 或 是 是将 将 生之一切众 众 生 生 常 常 安乐， 乐， 愿 愿 彼 彼 恒 恒 于 于 一 一切 切 处， 不 不 住 彼 空 肆意，不欺 慢， 瞒。 假 假使 使 愤 愤怒 怒怨 怨 恨 恨 时， 时， 心 心 意 意 不 不 念 念 彼 彼 得 得 故， 故， 犹 犹 如 如 母亲以生命护 护 卫 卫 自 自 己 己独 如 生 生 子， 子， 焉能 如 如 此于 此 众 众生， 十 十方 方无 无 限 限之 慈爱心， 慈 慈爱 爱 遍及全世界。 山 上下 下地 地平 平 四 四 维 维， 处，遍 茫 满 茫 十 十方 方无 无 障 障 碍， 碍， 无 无 有 有 仇 地 恨 无 或 极 意。无 名 论 名 行住 名 坐 名 卧， 名， 若 若 是 是 心 心 中 中 具 具 心 心 事， 事，应常 培 培育 育此 此 正 正念， 念， 此 此 乃 乃 最 最 高 高 之 之 德 德 性。 行。心中不若欲邪见，具 具足 足戒 戒 德 律 与慧 观， 观，去除 具足 欲 律 乐 乐 自 自 贪 贪 念， 念， 一 必 定 定 不 不 再 再 生 生 欲 欲 贪。 贪。翻译得很好，也有音调。这个翻译家很有智慧。是谁翻译的？OK，现在我们念《般若波罗蜜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皆空无色，离自是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无生生相，为诸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义，无无明镜，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无故寂灭道，无智亦无得意。波揭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功不厌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般若波罗蜜多心。 Nyak Sambodhi Guja Bore Boro Mito Shi Da Shen Zhou Shi Da Ming Zhou Wu Shang Zhou Shi Wu Teng Teng Zhou Meng Chu Yi Chie Gu Jin Shi Bu Shi Gu Shuo Bore Boro Mito Zhou Shuo Zhou Ye Chie Di Chie Di Boro Chie Di Boro Seng Chie Di Bo Ji Sa Bo Ho。好，二十分钟，打坐到10:45，那就等候回向，就今天结束了，OK。